健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有困难。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正值香山红叶观赏季，昨天全新升级改造的香山新华书店正式与读者见面，请听报道。 香山新华书店建于1982年，坐落在香山公园和植物园之间。改造后的香山新华书店有200平方米，店里都是香山红叶的设计，头顶有红叶造型的天井灯，脚下红叶也散落在透明的玻璃灯箱里。这赶上学生放学，试营业中的书店变成了孩子们的天地。 求东海龙王快快降雨， 有家长给孩子读故事书，也有小学生来写作业看书。 你现在在看什么书啊？ 装在口袋里的爸爸。 我很喜欢看书，而且离我家很近，写完作业之后就可以过来看书。 一些附近的居民、新华书店的老读者们也来逛逛。已经在附近住了20多年的陈小晶，这两天天天来书店拍照。 有这样一个书店，保障了我们几十年的文化营养的提供。以前的老新华书店我没有拍下来，很遗憾，重新开业，我要把它记录下来。 书店在保留原有旅游类书籍的基础上，还甄选了党政社科、文学艺术、儿童读物、生活保健等类别的图书，特别是有不少介绍北京历史文化的书。为方便读者选书，书店引入了智慧书城系统，在智能查询设备上，读者可以查找图书。如果店里没有，上面标注了西单的北京图书大厦有，那么读者也可以选购图书，直接下单，快递到家。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第13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正在举办，本届文博会主题是引领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助推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位于北三环东路的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文博会主展场，1800多家国内外的文化创意企业参展，将突出展示文化演绎、动漫游戏、广播影视、工艺美术、新闻出版、文物及博物馆、创意设计等重点文创产业领域的新产品、新创意、新项目、新模式和新业态。同期还将举办11场推介交易、10场论坛会议、7场创意活动以及40多个分会场。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主展场免费参观，观众可以在国展门前窗口领取门票。主展场开放时间今天将持续到下午4点半，明天开放时间为上午9点到下午2点半。2018北京文化创意大赛优秀成果展亮相中国国际展览中心1号馆，集中展出北京文化创意行业前沿成果和产业趋势。各行业协会、投融资机构代表和社会公众现场参观，包括动漫、在线教育、文化旅游、科技产品和手工艺品在内的项目展示。2019年中考英语听说机考将于12月22号和明年的3月23号进行。北京实行新中考方案之后，英语口语考试纳入中考内容，英语口语和听力一起进行机考，每年2次。取2次中的最高成绩与笔试成绩一同组成英语科目成绩，计入中考总分。市民政局介绍，北京通养老助残卡将启动发卡工作，已提交采集信息的60到64周岁的老年人，可以在11月1号到15号期间到社区领卡。其中，通过民政局官网提交信息的老年人，可到填报的居住地所在社区领卡。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 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阳光明媚，空气清新，风力不大，气温回升，适宜大家假日出游和居室通风。只是早晚气温较低，请注意添衣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 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 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拨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米夏，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在古装剧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人物你觉得是谁？ 孙悟空。 错，孙悟空才多少集啊，还有翻拍的，还有再版的呢，好多好多戏都有这样的人物呢。 孙悟空不是吗？人八十版的西游记播了3000多次，3000多回啊。 你是说播的次数多是吧？ 对啊，那不每集都有孙悟空吗？ 那如果就是看剧集的话，哪个人物在这些电视剧当中出现的频率是最多的？ 你说的是人物是不是啊？的历史上真的有？ 真的有 啊。这猴有没有，孙悟空有没有，那不一定啊， 是吧？这神话 啊，你看你玉树临风的样子， 嗯， 我就知道你是RBC 乾隆版。哎呀，我搭档乐的已经不能说话了。 不是不是不是，所以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啊，霸屏多年的一个角色，那就是乾隆。 哎呀，要说乾隆真的是霸屏的一个明星。你看咱们前一段追的两部宫斗剧，这就不用说了，《延禧攻略》《如懿传》，之前的那些什么，比如说《戏说乾隆》啊，铁齿铜牙纪晓岚啊，这不都有乾隆吗？ 对啊，那还有乾隆王朝呢，更得有啊，包括他父亲雍正王朝也得有他呀。 康雍乾，反正都得有乾隆的事儿。 嗯，是，所以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就和大家来说说戏里的乾隆。那真实的乾隆啊，他的名字呢叫爱新觉罗弘历，1711年9月25号出生，1799年2月7号逝世，活了89年，他是清朝第六位皇帝。入关后的第四位皇帝，年号叫乾隆，意思是天道昌隆。 对，如果我们去故宫博物院走东路的话啊，现在的珍宝馆其实就是乾隆晚年给自己修的这个养老的地儿。但是修好了之后，他一天也没住，退而不休。很多人说乾隆是十全老人，他也是自己这么感觉的啊。 是， 这一辈子文治武功，而且呢，到自己去世也没有经历过太大的波折。那时候清王朝已经走向没落了，但是他挂的时候其实 还可以啊。这辈子乾隆写了43000首诗，就相当于全唐诗的这个体量。有人统计过啊，他在位每天几乎得发俩朋友圈， 嗯， 他才能凑够这么多诗。当然有的是捉刀代笔，就别人替他发的。乾隆的御笔我们在北京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 嗯，是，朕就是这样的男子。 这是他爹雍正。 哦，是雍正写的。乾隆写过什么？ 一片两片三四片。 啊， 就是落入水中看不见。 哦， 之类的。 他其实也参加了《四库全书》的这个编纂，是吧？他下的令。 对。 另外呢，他也六下江南啊，留下了很多的这个风花雪月的故事，在戏里面有很多的演绎。 哦、对，电视剧里经常会呈现。 是。另外呢，在他统治期间呢，不管是农业、手工业还是文化艺术，都达到了一个高峰。所以说呢，他是亲手缔造了康乾盛世。乾隆呢，应当说是古装剧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经典人物。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他的形象可谓是一人千面啊，不同的戏有不同的演绎和描述。 对，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那个是一个高高在上、不苟言笑的那样一个皇帝。 那个， 比如说焦晃老师演的，这乾隆王朝里头的那个皇帝。 还有就是《还珠格格》张铁林老师演的那个， 我觉得那个是装出来的。 装出来的 啊、 大尾巴狼似的乾隆。 还有的时候啊，觉得他风趣幽默，比如说《铁齿铜牙纪晓岚》里头的啊、他是一个和事佬，然后其实非常的聪明，在忠臣与这个不忠臣的中间这样斡旋哈、 我们用几个词来形容他的一人千面吧。 嗯， 叫做不苟言笑，高高在上，风趣幽默，嬉皮笑脸，杀伐决断，优柔寡断，深情专一，游戏花丛。 哇、游戏花丛 就是 下江南的时候。 嗯，刚才说过了嘛、所以你看他在不同的剧里面的这个形象啊，反差太大了。那么其实也和那个阶段吧，不同阶段吧，影视行业的创作特点啊，包括大众的审美都有一定的关系。那首先呢，我们来回顾一下乾隆在古装正剧当中的一些形象。 嗯，那就说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啊，这影视圈就刮起了一阵帝王风，从最初的努尔哈赤到后来的末代皇帝，讲述的都是清朝皇帝的事儿，可以说打造了一个王朝系列产品。那个时候我们会想到汉武大帝，还有豆瓣评分非常高的、被很多网友津津乐道的《大明王朝1566》，都是这种题材中的优秀作品。 我们来听一下魏松演唱的《乾隆王朝》的主题曲《月朗朗》。刚才大家听到的是魏松演唱的《乾隆王朝》的主题曲《月朗朗》。 演唱者是唱歌剧的， 大家听这个歌曲的风格就能感觉出来。而且这个戏已经有15年了啊，你一听这个主题曲你就感觉，哎呀，当皇帝真的不容易啊，是吧，励精图治啊，然后每天起早贪黑处理政务。 所以呢这个戏啊，编剧也很有意思，他讲的是乾隆朝中期到嘉庆皇帝继位前啊这段时期的故事。那么看似是盛世，实际上隐藏着很多危机，贪腐啊，饥荒啊，战争啊，接连发生。那么在这个戏里面呢，著名的话剧演员焦晃老师扮演的是乾隆，那他本身这个形象就带着一种这种政治家的范儿， 就政治感 是吧， 就感觉这个皇帝一身正气。 是，所以在这个戏里面他确实也是以实权老人的形象出现的啊，不管是在处理朝政当中的这种果断和谋略，还是对于百姓的这种关爱，能够感觉出他是一位运筹帷幄的政治家。另外呢，在他个人情感方面呢，又是一往情深啊，非常的沉浸于爱情的这么一种，能够打动很多观众，特别是女观众内心的这么一种。 所以他是按一个精英的角度去塑造这个人的，完全符合中国文化君子的形象，就各方面他都挺完美的。 啊，要貌有貌是吧？要才有才， 那是 要情有情，要钱有钱。 世间哪有这样的男子？ 他爸说了嘛，朕就是这样的男子。 朕就是这样的汉子啊。 在乾隆出场的时候，你看看这旁白是这么说的： 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在位时间最长的帝王。此时的乾隆正值春秋鼎盛，西方大英帝国正称霸海外，不可一世。然而乾隆的王朝综合国力远在大英帝国之上，泱泱大国人口总数接近2亿，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位。 你看，把皇帝塑造为完美的历史王者的形象是这种帝王戏常见的一种套路，那么基本上呢也和那个阶段的观众的心理有密切的关系。因为这个时期的影视创作呢，还是想要凸显悠久的历史和民族的文化，能够唤起一定的观众的民族自信。那这种帝王戏呢也是一种体现方式啊，作为雄才大略的皇帝啊，它是一种符号，那么对于中国人都有很深刻的意义。 而且其实创作者还有一个初衷啊，就是说我塑造这种非常完美的权力偶像，一方面是展示历史文化啊，展示伟大人物，同时呢他也给你讲，其实当皇上你看多不容易啊，是吧，他以此来宽慰现实生活中的大众。 还有呢，就是这类戏啊，因为它是历史证据，所以说对普及历史知识或者是传播一种历史观也有积极的作用啊，不仅是在看戏，也是在看历史。他们呢虽然是从皇帝的视角展开，但是也是讲一个时代的故事，所以你能够看到那个时代的一些背景。包括大明王朝1566啊，这个在豆瓣的评分呢有9.7分啊，展现的是明代官场的浮世绘，里面有改革派、皇权派、当权派三方势力的争斗，所以说观众看的也是津津有味。 那帝王戏不仅在国内它是一个常青树，还因为它有中国独特的文化符号，所以吸引着很多海外的观众，就是这种电视剧走出去之后也很受欢迎，就感觉哦，东方的这个国度他们在18世纪是这么生活的啊。就感觉哎，18世纪的东方，那个时候的帝王，那个时候的百姓，他们是这么生活的，他们吃的穿的都是这个样子啊。 其实我记得小时候也看了不少国外的帝王戏。那时候好像中央台在每个周六周日的时候会播一些引进的译制片。 我看的 CC 公主 啊，还有一些就是好像 BBC 拍的一些啊这种宫廷剧啊，也是让国内的大众啊开了眼啊，原来国外是这么拍他们的这个帝王戏的。还有一个这种帝王戏的影响，不知道米夏你还有没有印象，就是在好像90年代的时候，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大街小巷出现了很多带帝王带什么皇的一些招牌，后来还不让用了，还取缔了不少，你记得吗？比如说弄一个餐馆叫皇家御厨， 哦， 这不行 是吧？ 就是不能太强调这种封建文化，毕竟你在影视作品当中出现，我们用历史的角度来看就可以了，不能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各种皇啊各种后啊。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这影视剧还是多少影响到了大家的这种现实的生活了， 对， 在心态上还是有些影响 的。那个时候那批电视观众通过电视剧啊，就是了解了历史，知道了历史上发生的真实的史实。那么这种历史证据看多了之后啊，其实观众和主创都要换一换口味。那这个时候什么出现了呢？就是铁齿铜牙纪晓岚，想必大家对这个主题曲可能耳熟能详啊。我们来听听他的主题曲《谁说书生百无一用》。 谁说只靠那三寸，莫笑文人愚夫横算，大肚能容便有那一胆忠肝，一胆忠肝。 现在什么都讲体验式消费，装修也能先体验啊。 走进一号新家十二风格实景体验房，风格设计、主材配置、软装家具、施工品质，所见即所得，不忽悠。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金牌橱柜、美国大师漆、圣象地板、马可波罗瓷砖，主材大牌又环保，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 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这里是四点有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铁齿铜牙纪晓岚》里面走出的铁三角，至今都被观众津津乐道。那这部戏里啊，乾隆与其说是深谙中庸之道的政治家，不如说是纪晓岚和和珅这对冤家之间的调和剂，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太像君臣，倒像是朋友。因为在这个戏里面，乾隆的形象更多的是有点诙谐幽默的那种人物，所以说由焦晃那种气质型的演员来演的话呢，不太搭调，所以是张铁林来扮演。那么和之前在乾隆王朝里的那种乾隆的形象相比啊，那就是大相径庭了。 接下来呢，咱就重温一下《铁齿铜牙纪晓岚》中的一个片段啊，下套。 对呀，这自打出了杭州府，一路上你给朕都下的套啊？ 没有啊，不会，我哪敢呢？ 就是你给朕下的套。 臣知道我这点小把戏瞒不过您的圣眼。 什么黄粱物件啊，是道具吧？难为你哦，这么短的时间就置办得这么齐全啊。 我知道瞒不过皇上圣眼， 知道瞒不过还搞这种把戏。水平不高，胆子不小，人不大，心眼还不少。 臣该死了。 起来吧，纪晓岚。 谢皇上。 既然你是满朝文武中最有心眼的，那朕再加一个眼给你，朕赏你双眼花翎。 谢皇上。 何大人。 何大人。 哎，住家住家。 哎呦，是纪先生，小叶姑娘啊。哎呦，还喝茶呢。不不不不不不，纪先生，可莫得恭喜你啊。 哦， 陈婚祖纱了，双眼花翎也挣上了， 恭喜啊！ 啊，同喜同喜！来来来来，喝茶的。 哎，不，何某还有公事在身，不敢久留，回见， 回见。 刚才大家听到的《铁齿铜牙纪晓岚》呢，这算是古装轻喜剧，和原来的历史正剧又不太一样了。此外呢，乾隆出场频率还有一种类型剧比较高，那就是宫斗剧。 一说起这个话题，大家觉得特熟悉啊，因为今年尤其是后半年，两部网剧都大火特火，都是宫斗剧。一个是咱们追过的《延禧攻略》，还有一个也是追过的《如懿传》啊。这两部戏都有乾隆，而且这俩乾隆呢还真是差别蛮大。如果说在《延禧攻略》里头聂远版的乾隆还是挺可爱的，那么在《如懿传》里的乾隆啊，后期基本上就堕落成一渣男了。看着看着这弹幕就蹦出来了啊，如懿快断发，就是实在是忍不了了，觉得一开始你看你和如懿本然是青梅竹马的是吧，你看你后来发展的，你对如懿疑心，苛责羞辱，甚至大耳瓜子都上去了，而且自己在四处寻新欢，对新欢是极其的宠爱，所以观众看到这儿实在是忍不了了，对这个乾隆很多人恨的是咬牙切齿。 嗯，当然呢，这个可能也和现实生活当中女性意识的崛起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影视行业曾经红极一时的以男性为主导的故事呢，最近这几年呢让步于大女主的题材剧了。所以说呢，在这种女性视角下，观众对于像富察皇后啊、如懿啊这些角色更强的代入感的人物，就会用他们的视角来看待。虽然说在戏里面富察皇后是个配角，但是呢观众对她有极强的同情心，于是呢也影响到乾隆的形象。我们相信像乾隆这种影视剧常用的经典角色，未来还会被创作者再拎出来塑造不同的品宫形象。那关键还是在于人物的设定和剧情以及叙事风格是否匹配，是不是一定要打造一个新鲜的人物感觉，还是说把他这种人设再重复下去，我们不置可否。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也许是用起来最顺手的一个历史人物了。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留下啥秘密？ 999一平米，加装豆飞机， 全包圆嘛，400-606-8866。 就在秋天的猛力还有多重力。 北美进口白橡家具，智能坐便盖免费升级。 芝华石头等舱也免费升级。 芝华石头等舱沙发，999一平米，不加价免费升级。 400-606-8866，能把我的歌接下去，还送三开门冰箱和滚筒洗衣机。 400-606-8866，真的难忘记。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美潮防水固，厨卫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装修。 哦，是的，陛下，只要999一平米就全包圆， 把寝宫的马桶盖换智能的，把客厅的沙发换多功能的，把所有的家具换成白橡木的，生活用水也要多重过滤的。你打400-606-8866问问，还有别的吗？ 哦，好的，陛下，400-606-8866，我通了，陛下。你好，全包圆吗？这儿一个城堡，麻烦装一下。 陛下，他们说改有电器灯具和窗帘。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创新融合，传颂经典。北京电台月故时光文化传媒茅盾文学奖精选有声作品集首发仪式即将亮相2018北京文博会。多位演播大咖空降活动现场，与观众亲密互动。10月27日下午2点，静安庄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1号馆，现场还可免费领取价值39.9元精品听书卡，详情请登录微信公众号月酷时光 FM。 北京电台首正创新，因势而变，这里有独具北京风格的广告产品，这里有推动北京消费升级的庞大用户群体，

而我们的听众呢，在互动当中也说起这部戏啊，觉得呢，哎，是蒋雯丽老师演得很不错，所以我们看这种京味剧还是有一定的市场的， 起码在北京是比较有市场的啊。而且我们看这个京味电视剧的时候，会感觉它其实里面有一种很温情的东西，就 这种温情其实是和矛盾相伴相生的，要不然的话这戏没有冲突也不好看、 啊、一味的温情那顺皮儿了啊。 是主角呢，是蒋雯丽老师演的这个叫徐慧珍，她是一个小酒馆的老板，她的原配啊，因为爱上了她的表妹，于是啊，在她生孩子的时候都不陪她去医院，甚至在生了孩子之后呢，和表妹啊私奔了。这个人物呢，在戏里叫贺永强。 他前夫叫贺永强啊，这其实埋下了很深的矛盾。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最重要的时刻，作为丈夫没有陪伴我左右，而且和我的表妹私奔了，这就是结下疙瘩了，这一辈子都解不开，就是恨着你，就是恨上你了。那么这贺永强啊，他确实是不太喜欢徐慧珍，本来没什么，那分开就分开呗，恨就恨了呗。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戏就不会再发展了，那么他们后来的人生是一定有交集的啊。 因为这个戏开场呢是1955年，所以大家也能够想到，其实那时候大家的生活啊也不是很宽裕，国家呢也面临困难，所以呢后来这个贺永强啊家里就面临断顿的危险了。那徐慧珍毕竟还是开着一个小酒馆啊，还是有一点收入，他也没有把他们当作仇人，所以在他吃了这顿没下顿的时候，还接济他们，把他们的孩子啊接到北京来住，供他们上学。创业以后呢，又安排他们在自己的公司里面工作。 这算仁至义尽了，是吧？自己的丈夫变成了自己的表妹夫，然后呢，还接济他。 就是那孩子也不是他亲生的呀，是吧？是他的老公和他表妹生的，但是现在已经没有法律关系了，不是老公了，离了啊。 对呀、啊，变成表妹夫了吗？ 哎，对，所以你看看。这个戏里面把徐慧珍的这个角色塑造的还真的是高大伟岸的创业者， 就是太善良了哈，真的可以宽厚到容纳这些。 要有多大的胸怀才能接纳他的前夫以及他前夫的孩子？ 他其实吧，一方面是因为他善良，另一方面其实他想让这个前夫贺永强认错，就是你当时这么做你是对我不住的，你要在我面前认错低头，他其实是有这样一个期待的。但是剧情并没有按他期待的发展啊，这个他这前夫贺永强就把自己和他表妹生的这三女儿送到了徐慧珍家里头，他想干嘛呢？就想借这个机会找出当年就是自己的爸爸留下的那份文书，分一半小酒馆的产权。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戏里的录音啊。 夏儿啊，这爹将来就指望你收回这小酒馆了。 您说什么？我听不懂。 你懂，将来你会懂的。 我说啊，你说的不回了也成，是这个意思啊？ 那还能是什么意思？霞，那个，爹跟你说的你都记住没有？ 我记住了，多大个事儿，您都说了十几遍了。 霞，你爹不是不放心吗？事关重大，这样，你给爹和娘再重复一遍。 啊，对。 我明着呢，是去给我三姨打工。暗地里啊，我是去找我大爷爷留给我爹的一封信。这封信呢，就藏在小酒馆。 不用说了，不用说了，爹信你能干成。 上好了。慢点啊，我走了。阿南夏儿啊，一定要小心啊、知道了，放心吧。 其实在这个戏里面啊，这个小酒馆呢是徐慧珍的前夫贺永强的爸爸打拼下来的，那么这个从当儿媳的角度来说呢，这个徐慧珍还是非常敬重她的公公的， 就等于说当时他前夫带着他表妹私奔了之后，这老爷子气得不行不行的，就是说你行你要走，家里一分你都别带走。当时他那前夫特别的决绝，说我行，我一分我都不带走。等于说当时他公公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这儿媳妇了。 对，也是这儿媳妇给这公公送的钟，是吧？但是这儿媳妇呢还是念公公的情，所以说 只要这个贺永强回来，小接管呢还有一部分是他的，他是这么想的。但是没想到呢，嘿，派了一个女儿来暗算他们。这个时候的徐慧珍也有了家室了，就是一开始我们节目里所介绍的由倪大红老师扮演的这个叫做蔡全吴这个角色啊，他们俩呢感情非常好。其实对于这个叫贺小夏的姑娘的来意呢，也是心里有数，但是并没有揭穿她，还特意安排她住在宾馆的职工宿舍，而不是让她住在家里，就是为了让她没有机会下手去偷这个文书，避免她这么年轻就犯错误，也避免影响到家庭的关系。 嗯， 所以这种用心现在看来还是能够让大家感动的。 对，其实在京味电视剧中有很多这样的细节，它是凸显过去北京人那种真善美的东西。比如说前一段热播现在仍然在播的《情满四合院》，何冰和郝蕾演的男女主角啊，家庭环境也特别复杂，那几十年的邻里关系处下来，矛盾也不少，架也没少吵，但是呢最终还是能以一种善意的、平和的，又有那种独特的北京人处理问题的方式去化解这种矛盾，彼此增强心里的那份感情啊。我也对得起良心，但是我也不能一味的委屈自己，就是那种北京人的智慧。 对，当然像京味这个东西是不是只能存在于老北京，只能存在于互通的四合院，目前还是有争议的。所以说其实观众也希望能够看到更多更新鲜的东西，也许啊正阳门下小女人再往后演绎还会有新的剧情啊。那么现在对于这些人物下结论呢也为时尚早，毕竟呢还有二三十集呢啊，咱们且追且看。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4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这里是4点有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米夏，其实像这个正阳门下小女人这徐慧珍前夫的这个角色，在现实生活当中你觉得有吗？我觉得我听说过一个类似的啊，当然不是前夫了，是兄弟之间。比如说这个一大家子有很多兄弟是吧，当年父亲呢说这套房子啊就给老大或者就给老二老三，随便给了一个人啊，那些人说我们不要，我们都去外地了，我们去云南啊，我们去江西啊，我们去湖南，我们都不在这北京工作了，所以要了没用，而且那时候房子也不贵啊，对不对？那说那你们不能够这么白送给我们呀，那要这房子的一方呢家里出点钱啊，其实在当时也算是大数目了，就给了这些不要的兄弟。若干年之后也就是在前两年这房子暴涨，这些兄弟呢也知道北京的房价了，也知道这房子呀目前呢还没有完全过户呢，因为当年也就是一个口头协议，谁也没有当回事儿。结果这老爷子真走了，这房产呀要过户的时候，这些兄弟就不答应了又回来了，说当年不算数啊，那个那么说也是为你好是吧，你看现在你就给我们那点钱那哪够啊，你也得为我们好啊。这就闹到法院去了。那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呢，老爷子的房子所有子女都有继承权，你们没有写遗嘱也没有写字据，对不对？所以那些兄弟要是不认的话还真没什么道理，真没有什么办法。这是我了解到的，我一个同学他们家真实的案例 啊，这种事儿其实还挺多的。本来是一个好事儿，但是因为见着钱了心里不平衡了这种兄弟反目甚至是夫妻反目的事儿其实都有发生。 那在正阳门下小女人这样的一个跨越了几十年的叫京味年代剧当中， 你说这个老板徐慧珍包括他们的家人会不会也受到这方面的一些影响啊，甚至是人性方面的这种纠葛呢？拭目以待。 一定会的。我觉得徐慧珍最终啊，我觉得有可能还是会和他的前夫去分享公公留下来的财产，因为他对这个家是有感情的，尤其对这老爷子有感情，他希望老爷子家的这个血脉能够延续下去，那只有通过他前夫那儿继续往下走。 因为这个戏啊还不完全是一个生活剧，它还是有这种创业背景的， 就有时代发展的痕迹。 哎，就是他们兴办的这个酒馆或者说未来的企业也许会越来越大，那么这里面的利益分配包括这个子女是不是在这里面要去工作啊，要去掌权呀、啊，也就不好说了。所以如果能够把这个题材再和比如说亲情啊和这个商场啊结合在一起的话，或许能够有它更强的张力出现，而不仅仅是传统的四合院里的这种京味剧了。 对啊，还有二三十集可追，我们拭目以待。 这里是四点有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2018年啊，只剩两个月了，现在电视台呢也开始为明年的电视剧做招商宣传了。像北京、湖南、浙江、江苏还有东方这五大卫视最近连续发布了64部招商剧。 其实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啊，2019年这五大卫视的招商剧其实有那么几点共同的特点，比如说厚古薄今啊，年代剧会成为新风口。那今年大家感觉啊，宫斗剧尤其是后半年，迅速的窜红。那么在2019年将不会再出现这样的情况，受到政策的影响，加上卫视本身对于古装剧的接纳能力、消化能力的减弱，那我们明年看到的这个剧更多的应该是年代剧居多，仅有的古装剧现在我们看到的啊，只有《庆余年》，还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大明皇妃孙若薇》，还有《大宋宫词》《大宋少年志》《九州缥缈录》这6部，数量虽然少，但是质量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今年虽然叫电视剧的现实主义年，但是还是有一些伪现实剧，所以要让观众对现实题材的剧喜欢的话呢，想要扭转这种颓势啊，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还是要拿作品说话。还有就是有些戏啊改名了，比如说在纽约这戏改名叫我在北京等你，欲望之城改名叫渴望生活，所以也能够看到现实题材啊要想做好也是受到一些方面的限制啊。 你说就整个里头都没变，瓤儿没变，皮儿变了，能不能是那种换汤不换药啊？ 那关键是药也得好啊，是不是？所以希望真正的现实题材能够啊，在2019年更多的和大家见面。再来看第二个特点，明年的电视剧可能会有这么一个特点，叫做元素融合显著，大国情怀发酵。比如说从内容上来看，有很多元素家的模式，《无名侦探》主打的是近代家探案。一场遇见爱情的旅行开启的是公路加悬疑，还有国宝奇旅，他们的模式呢是抗战加悬疑。 其实这种元素的融合啊，不是简单的就物理拼配，你有这个又有那个就能有化学作用吗？不是，这个元素融合也不是灵丹妙药，要想好看还得是你这个故事的内容好。比如说今年我们追的南方有乔木、陪读妈妈、归去来啊，这些在卫视平台的首次聚焦的这些电视剧，虽然视角是挺新颖的，但是追着追着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个是有套路的，而且它严重的脱离现实，最终的成绩大家也看到了，并不是很理想。所以这种新玩法，这种所谓的元素融合，真的能够好用，还需要你内容支撑。 你比如说最近播的《创业时代》，打的就是创业加情感，那结果呢也是疯狂遭吐槽，不伦不类。那么明年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所以还有很多的献礼剧啊，以及一些大题材剧将是卫视布局的重点，大国情怀将持续发酵。比如说有《江河水》《散兵魂》《人民的财产》《深渊行者》等等。这是第二点。再来看第三点，就是 IP 的热度在退潮，原创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加。 从五大卫视的这个片单我们就可以看出啊， IP 的红利不是那么明显了，原创剧的数量在慢慢的上涨。